当中，他将会在新专辑里面展开一个新式概念下的音乐宇宙了。我们期待一下吧，吴克群更多的好歌在我们节目当中会陆续跟各位分享出来。 OK， 我们继续来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요즘넌나아니다는사람과만남이찾더라이제는모두전화도걸지않더라나랑있을때는하루가일초라도넌내앞에서요즘하늘만보더라 I know you're mocking me 너와나의거리멀어진그리고벌어진다른것보다우리사이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Victoria 사랑했을거하고사랑에눈물지는목소리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tonight 가슴이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난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 수많은밤에새우가나를달래고있어생겼다고내가싫으면싫다고차라리솔직하게말해줬다면난너를죽도록미워하지않았을텐데 Check it, one, two, three 말을되새겨봐도이리저리둘러대는거짓말이야 Oh baby,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Victoria 사랑했을거하고사랑에눈물지는목소리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tonight 가슴이아파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만몰라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seven and nine 수많은밤에새우가나를달래고있어Go, go, my love is gone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다리디리다라뚜 Victoria, Victoria 사랑이아파하고사랑을기다리는 Victoria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say tonight 너내게원해 Oh, no, no, no, no, nobody knows 날모르 就让我在飞翔穿梭这场雨，至少让我感到 free。 就美丽的你干嘛要跟风，美